车窗外的天空依然明朗，忙碌了一上午，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历时十年精心打造，京城首家现代化专业口腔全国连锁机构，每年上百万服务人次，以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回馈广大客户。北京每年口腔为您的牙齿健康保驾护航。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 959资讯快报。 7月5日，河北省政府推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在石家庄召开第7次全体会议。省政府推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组长、省长许勤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对河北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打造优质营商环境。徐新强调，要认真贯彻国务院电视电话会议要求提出的5个位要求，落实省委关于机关作风整顿的安排部署，从影响企业发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入手，制定精准有效、利企便民的整改措施，确保放管服改革取得更大成效。一是着力降低就业创业门槛，二是着力减轻市场主体负担，三是着力激发有效投资，四是着力优化营商环境，五是着力方便群众办事创业。保定市教育局日前就规范2017年中考成绩发布和相关宣传工作发出通知，要求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所属初中学校下达升学指标，不得以任何形式统计公布所属初中学校的升学人数、升学率。据悉，今年本市将严肃工作纪律，严查违规行为。对于擅自向社会、无关单位和个人公布提供考生中考成绩和名次的单位、学校和个人，以中考成绩对考生初中等进行排队的县市教育局、招办学校，以及违规承诺争抢生源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高中学校，要依据有关规定追究责任，严肃处理。我是佳辉，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000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深处渐渐迷路，心无助， 同住。人世太深反而孤独，谁弥补我的付出，你已看不出。给不了的苦，其实真爱就像感情的追逐。留不住的苦，如果真爱只能投入不问幸福。爱的太多依赖，爱的太多无奈，慢慢慢将爱归零。诺言太多期待，未来给谁安排，你我何不单纯爱。在不安的时代，只要有你的世界变得太快，慢慢慢将爱归零。爱情没有失败，人生不能沧海，你我何不只是爱，在明星的时分，爱会被情伤害。渐渐迷路，心无助。昨天的梦再不能同住。人世太深反而孤独，谁弥补我的付出，你已看不出。给不了的苦，留不住的苦，如果真爱只能投入不问幸福。爱的太多依赖，爱的太多无奈，慢慢慢将爱归零。诺言太多期待，未来给谁安排，你我何不单纯爱。在不安的时代，十分爱会被情伤害。 时候是我无限的温柔，每次面对你的时候，不敢看你的眼眸，在我温柔笑容背后，有多少泪水哀愁。不管时空怎么转变，世界怎样改变，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 爱的执着，拥抱着你。暂时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着，拥抱着你。

闪了眼，就想到了你。你像一支美丽的口号，挥不去。相信你的忠贞和热衷间，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血

became just a girl and a homeboy in love. No, no money, no job, no speak, no English. Nobody gonna give him the time of day in a city so lonely. Man, we met and they had the strength to graduate with honors and borrow 50 just to consummate a marriage under God. We'll never left the side, give the children pride, raise your voices high, love will never die, never die. 草上见。

姿态，句句都是爱，海水也沸腾起来。我把你藏了又藏，心灵分不开，一天天渗透思路血脉，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察觉你的存在。深海在心深处摇摆，寂寞的世界我从不依赖，满天尘埃对感情构成阻碍。爱潜入一片蓝蓝深海，在心深处摇摆，你所有解开，就和我一样暗潮澎湃。别说你还置身事外。别说你爱置身事外。